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现场，我是今天的街舞小白佳妮。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街舞小白白雨薇。 同时呢，也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王俊雅小雅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王俊雅老师就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那真是不管是在舞台表演还是在舞蹈编导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一位街舞老师。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叫做潮流梦工厂，每天的17点到19点您都可以打开这个广播 FM98.2 AM927，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听到并且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同时呢，在这个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今天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腾讯的圣斗星矢手游。我们 圣斗士星矢， 圣斗士星矢手游 它是一个人名。 好吧，我是一个这个游戏白痴，每次在跟雨薇在对这个的时候就会感觉我自己瞬间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 没有，其实我也是游戏白痴，只不过就是小的时候看过圣斗士星矢这个其中的一小片段啊。 这个游戏呢，这手游是由车田正美联合田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还原经典，重温原作的热血和狗血的剧情，经典卡牌收集系统满足你的收集欲，全系列都是等你召唤，自由组建专属战队，灵活搭配策略定胜负，青铜也能战胜王者。哇，这句话重点一下啊，8月2号富山岛上线，现在全平台已经开放下载了，大家可以去这个搜索这个手游玩一下。那么今天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街舞达人独家解密什么是街舞，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街舞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提出你的问题。今天呢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资讯呢，还是首先从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说起。这个励志的故事呢，就是一位53岁的大叔。一般你以为你对于53岁这个大叔，你的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以现在的中国或者是各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53岁的这个年龄应该都是那种 偏油腻， 偏油腻的中年老大叔了。对， 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大叔啊，他是一个身材非常棒的一位大叔，而且就是说到他为什么身材这么棒，竟然是受到了儿子的感召。 我们看一下这条这个资讯是这样的。7月24号，南昌53岁的叶鼎在健身房锻炼身体。他说呢，看到儿子因为坚持健身，身材非常漂亮的时候，自己也开始了健身。说呢，是不想和其他人一样喝酒、打牌、发牢骚，要追求品质的生活，不能过这个吃了就睡猪一般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大哥，您今年多少岁？ 53呢。 嗯，健身多久了呀？ 两年吧。 那为什么过来健身呢？ 看到我儿子健得健身漂亮了，身材好了。原来他小时候跟我学 啊， 后来我们老了不愿意动了，跟你说的打牌去了 啊。 后来看到他以后就不愿意玩了，我再也不玩牌了。 都那么大年纪了，还为啥了？还要为啥漂亮啊？ 为自己啊。国外老太太80岁的时候，人家插口红的老太太 啊， 为什么？因为生活要有品质啊，没有品质，随便吃晚饭就睡觉了，这跟猪没区别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这两个概念是绝对不同的。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好多都是跟自己人在一起，喝喝酒啊，聊聊天啊，发发牢骚啊，那慢慢的人这个身心就死掉了。你看这些人青春洋溢，你还会死心啊？我跟他这些人比得来的了，你说。 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 火锅。 那您健身以前多久吃一次火锅呀？ 健身以前呢，搞得我一个星期一两次都讲不到，现在一个月一次都打了。 我们看到这位这个传说中的老大爷啊，真的在视频当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3岁的样子。 对，我爸跟他差不多大。 嗯。 然后他现在也在健身，他主要就是为了减肥，因为他啤酒肚很大。 那是不是也受到了因为你的街舞的影响？ 其实也不是，是我跟我妈老说她， 嗯， 你看你这个肚子，哎呦，肚子都几尺的腰了。说那减肥减肥， 是为了给自己闺女留下一个好印象。 对对，要不然我跟我妈嫌弃她。 那健身的时候会不会选择跳街舞的这样的方式？ 她倒是没有，因为她主要是减脂，他更会选择就是跑步跟游泳这类的运动， 强度大一些， 对，强度大一些，而且是比较考验耐力的运动， 也更适合他们。 对，我妈就是在健身房跳舞， 哦， 她倒是什么课都上， 行，那倒是不错。今天我们在说的另一条资讯呢，是一个就是长辈带领着小辈儿，然后进入到健身房的这样一个资讯。这是一位，当时我们在看这条资讯的时候，看到一位就是白发苍苍的阿姨，她竟然带着她自己的这个外甥女进了健身房， 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跟上面这个完全是反着来的。 对， 因为她的外甥女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患上了脂肪肝，这个病是很难去想象的，这么年轻的。所以呢，这个阿姨她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她就想，哎呀，我也带一带我的小辈儿，就带着她的外甥女儿去了健身房， 想全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 我 看一下， 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先来看一下他们健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每天都这样的频率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都是2小时。外甥女在里面， 我没孩子，妹妹的孩子。 现在还一来锻炼，刚刚开始嘛，卡是买了一把坑锻炼，就来打个药就走了，来呀不肯动呀。检查出来有的脂肪肝了嘛，又结石了，那要锻炼了。现在一年多请教练打拳击啊、塑形啊，现在只有110斤都不到，人很精神，指标很好，家里人都很开心。 最近一年才开始锻炼的， 他说他之前还劝过你锻炼。 对，之前自己没这个意识嘛，你没有查出来有什么不利于自己健康的时候，人是不愿意去改变的。因为一开始我是抗拒来这里健身的，因为我觉得健身很累很苦的。虽然现在从心里面讨厌、抗拒到没办法坚持，但我现在养成了一种习惯。我不能说我很喜欢，但是每天如果我不来健身，我不出一身汗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难受，不习惯。 好，今天的这个老阿姨带着她的这个外甥女儿啊，我刚看到视频当中是上海话来聊这个事情的。 对，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上海。 对，是这个上海黄浦区的一家健身房内，这个阿姨带着她的外甥女儿一起锻炼。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啊。 对， 这个是一种就是老一辈的人把自己健康生活的理念传达给小辈的一个精神，代代延续。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本着延续的这个规则啊，再讲一下这个跟街舞相关的一条资讯，是一位13岁的天才街舞少女。她呢，暑假呢跟其他的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啊，她是忙着比赛，而且呢做到了就是读书和跳舞两个都不耽误。 十三岁的席佳琪被称为是天才的街舞少女，已经获得了世界街舞锦标赛中国赛区的 popping 总冠军。佳佳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吗？这是一个中国区世界街舞锦标赛中国区的 popping 冠军。 他这个有没有那个英文简称啊？他只是叫 对世界街舞锦标赛，这个锦标赛有很多是吗？ 对，就是每年国内会有很多大型的比赛，像是 BISKOD、然后 W 还有一些起舞比赛啦，像这种的。所以所以我在想，你们说的小女孩是不是人称代号小蘑菇？因为在街舞圈确实大家都很少说拿真名出来，对，大家都是给自己起一个代号、外号 AK 就比艺名、比较好记，对对。然后中国这几年小孩街舞发展的非常好，之前亚洲是日本的小孩素质街舞素质是最高的，街舞专业最好，然后这两年中国也开始做起来了、非常好。 哎，我接下来再说这个，可能俊雅老师就能够对上号了。他在街舞综艺节目当中闯入了鹿晗跟王嘉尔的街舞战队，然后并且就是通过这个一下就走红了，有印象了吗？ 啊，不是小蘑菇啊， 不是小蘑菇。 完了，你这个尴尬了，这还直播呢。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街舞的少儿街舞， 对，少儿街舞现在厉害的小孩子太多了。 对， 所以说拿到世界总冠军，其实说这个总冠军很多，但其实每一次拿到冠军都很不容易， 对， 也是天才少爷。 反正我们前浪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没有了，因为 没有 前人带着嘛。 对，前辈还是前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认识一下这个小女孩。 经常参加比赛吗？ 会，基本上暑假周末都会有。 那这样会耽误你的学习吗？ 不会，在学校该学习就好好学，该跳舞的时候就好好跳舞，这两个其实不冲突。那其实就是除了学习之外，玩之外，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 你现在每天都有练舞吗？ 对，每天都有练舞，每天练两个小时。 我妈妈要开杠，她那个店如果不守着做生意的话，是赚不到多少钱的。所以说，也是为了锻炼我自己的机会点。 不会，都很开心的。没火了之后，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觉得很特别的很差，过去就过去了。 很多人会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 别人质疑的时候，他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跳舞是快乐的，没有负担，然后就想做一个 dancer。 视频当中的小姑娘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啊， 就 是跳舞和学习是两不误的事情，对吧？ 对，她其实我刚才看这视频，我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世界锦标赛 ，HHI。对，第一年我是 HHI 的起舞裁判，对，但是是我只判了起舞，在第一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比赛含金量非常高，因为反正起舞是这个规则，就是中国的冠军是可以直接到美国去。代表中国参加全球比赛， 哇， 对， 好厉害！ 对，所以这个街舞比赛现在有点像，它的规则很偏向于体育竞技，打分是非常。就是对非常严格，然后每一项都非常严格，而且还会有扣分项，对，他可能跟我们就是 underground battle 就只有 judge 裁判单独说这边赢了或者这边赢了，就是他还有打分的项目 啊，就是比如说技术动作不达标也会扣分。 对，他可能但是也没有说像体操那样那么规定啊，就是这个动作 要做到什么 程度。对对对，没有说这样的。 其实刚才和刚才说到的那个 小蘑菇 对， 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是吧？ 应该不是，因为我是真的 从来不记，我们互相之间真的都从来不记对方的全名， 只记艺名。 对对对对，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小蘑菇吗？ 小蘑菇岁数我记得是比他小，小蘑菇出名的时候也就七岁、七八岁这样，也是拿了Popping 的应该是是冠军，小女孩、跳得特别好。有一年 Dance Vision 的时候，然后一下就出名了。她也是学习跟跳舞两不顾。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不是说你跳舞的话就学习就会不好了， 对， 是关键是看这个孩子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如果说他做一件事情注意力能非常集中的话，他做别的事情一样也能做好。 就是在我在跟之前有一些朋友聊天，他们也是做街舞的嘛，然后他们就想给大家这个解开一个迷惑，也是就是这个误区，走出这个误区，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说跳街舞的孩子都未必是好孩子， 对， 但实际 之前有这个刻板印象， 但实际上就是跳街舞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能力的一个锻炼的，就有的孩子他可能跟别人交流啊，跟小伙伴们打成一片，这样 社交障碍症， 对，会比较差一些，但是学习了街舞，然后就会放飞自我，就会打开自己的一个新的世界， 随便就来 battle 一段。 对对对， 是的，是的，而且小孩跳什么都好看，小孩跳什么真的都会比大人要好看得多，因为那个活力，那个 energy 在那里。 对， 而且中国的孩子本来就大部分都偏向过于内向，就是不敢站在台上，其实这样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人嘛，现在这个社会文化还是需要去展现自我的， 对，所以这种街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现在还有很多家长他们也都就是想开了，不仅仅是送孩子学中国舞啊，还有民族舞啊之类的， 对， 还选择去就是让孩子去接受街舞的教育啊，这也是街舞文化在中国一个发展， 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这个跟街舞文化发展有关的一条资讯啊，这是一位62岁的老太太，她和年轻人热舞成为了一名网红， 这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62岁的这个徐丽丽，应该叫奶奶， 徐阿姨。 徐阿姨，我错了，徐阿姨。阿姨每天晚饭之后呢，都会来到家附近的广场。哎，这个听的怎么有点不像街舞的感觉？但是她来到这个广场呢，不是跳广场舞，还是和一群年轻人打成一片，开始跳街舞。而且是节奏感十足的那种革新的 DJ 八步舞，这是一个什么 DJ 八步舞 ？DJ 八步舞，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先看一下视频。 我觉得其实就像那个他们不是鬼步， 我觉得应该不是鬼步， 肯定不我。 但是这个名字还是挺奇怪的 ，DJ 八步舞，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我觉得应该像什么慢三啊、慢四那一类，但只不过是用的 DJ 的音乐。 对，我觉得是因为叔叔阿姨们就特别喜欢给就是各种舞步起名字，但是其实起的那名字我们其实也不太懂对，不明白起名字的点在哪里。 我来看一下吧，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叫做 DJ 八步舞， 来看一下揭秘。 其实它不是纯粹的 街舞 step， 但是它是B-boy 的 top rap， 就是 B-boy 分两种，一种是跳 style move 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power move， 就是像我们看的头转托马斯那种的这种力量型 power move。然后所有的 B-boy 的基本功都会有很多的脚步，他在放招之前都是要蓄力， 对， 然后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表达一下自己的舞感，他都会有一些脚步。所以其实这个是由 top rap 来改良的一种更能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 更适合就是 接地气， 对，更接地气，对， 而且也容易， 对，它其实很多都是 top rap 的东西。 不过看这个阿姨跳的真的挺嗨， 挺带劲的。 反正我是觉得，因为它这种律动感，咚滋打滋咚滋打滋，确实更能让大众接受啊。你说要真的是搞特别专业的话，阿姨不一定会有兴趣，对不对？这样 我觉得这种其实跟跳广场舞也差不多。 但这个跳起来比广场舞带劲。 其实怎么说呢？街舞也是hiphop文化里面的广场舞吧？ 哈哈哈哈哈！大众化， 对。 对，其实街舞它最开始的定义就是在街头舞蹈这个样子。 对，其实街舞的话，就对于欧美的当时的黑人白人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对，文化交流的语言，就是比方说，那打架肯定要打 架就犯事儿了，这是不对的。 对， 所以大家就用武功来说话， 用舞蹈来解决， 舞蹈武功来说话， 武林争霸。 啊，哎，在看完了这个之后，大家肯定也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 所谓 DJ pop 舞。 我们现在这个街舞也有广场舞版本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再说了这个资讯啊，这资讯是想留一个问题给小雅老师，就是如果让你教这个大叔的话，你愿不愿意教他？这是一位41岁的国企的大叔，他呢特别喜欢这个 sexy 的爵士， 嗯， 而且呢坚持练舞已经有一年半了，不要这么尬笑，尊重一下人家练了一年半，我健身都没有坚持3个月 了，还挺可爱的，我觉得很可爱， 对。而且他一个转胸的动作就练了3个月， 是 能练3个月转胸的动作。 嗯， 7月24号啊，41岁的牛建江在认真的练舞。他说他在自己的这个国企单位做设计，工作10几年了，然后生活比较无聊，就想这个内心稍微的就是有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地方，于是接触了舞蹈，然后并且说自己最爱爵士舞。 Good，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 赞。 超级喜欢爵士舞， 可爱的大叔， 41岁的国企大叔。看到了， 哎， 还有肚皮舞。 我姓牛，然后我在一个国企的单位做设计，自戳了，41岁，高中的时候。元旦晚会都躲在角落里，我也没有什么文艺特色，也没什么特点。我工作了也10几年吧，就是一直上班那种，很无聊的。然后越来越觉得好像人要改变一点。前年12月底吧，去年1月份的时候才接触的，感觉我跳那个性感的舞还蛮有感觉的，越跳越喜欢。然后人的气质也变了，我更喜欢爵士，就性感爵士。我还跳过那个。就古典舞啊，就趴在地上那种很柔的，结果他们说我跳的挺好的，就自信就来，人一夸不就来劲了。我以前不可能是站在一群女孩子边上，或者跟着女老师或者男老师那跳。我以前开会什么之类，我都能躲就躲的，实在不行自己的项目冲在前面，那就是准备来准备去，很紧张的。骨子里面我可能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被尘封了嘛，然后舞蹈嘛又把它挖掘出来，又展现出来了，我突然觉得像那个小时候最风光那会儿的感觉。我太太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来跳舞的，那后来我坚持来了，她也没说什么。最早我挺想让小孩去学跳舞的嘛，然后他不怎么跳，后来我想跟他一起共同进步嘛，我自己也学，那时候就是转胸嘛，我整整练了3个月，我走在路上也在练，最简单的动作要最艰苦的练习嘛。我偶尔把那个跳得好的那个小片段发给同学，还发给那个邻居嘛，他们都很吃惊的，本来说是油腻中年嘛，就看起来很妩媚很妖娆那种感觉。我不敢横向比嘛，我同龄人可能都已经做领导了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跟纵向比，只要我比过去的我过得好，就一点点把小事情做好。 真的，这个大叔值得鼓掌。 嗯， 是的， 非常认真的在学习舞蹈。 对，而且他就是感觉学舞蹈三观特别正。 对， 是的， 他把自己内心的那种可能被压抑的乐观的东西，通过舞蹈展现出来了。 中年危机很可怕的，真的，他能这样找到一个突破口来突破中年危机，我很佩服他，真的。 嗯哼，说到这个人到中年啊，这个可以适当的接触一点街舞，可能会让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 打开新世界， 对，真的可以打开新世界大门，真的。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大叔他再跳一段时间的话，应该减脂也会有一些效果。 哦，我觉得其实就他刚才说，他练那个转胸练了3个月嘛，然后我其实我对舞蹈就很白痴。但是转胸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所谓转胸，它我们专业术语就会管这个动作叫做 roll 转圈 ，roll 转圈 ，R O L L， 它其实是 isolation 基本功的一个体现，就是指胸这个部分，然后能够画圈。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佳妮， 我是雨薇。 同时呢，也要重磅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王俊雅老师，欢迎小雅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Hello， 我就是你们的雅哥哥。 雅哥哥，这有一点琼瑶剧的感觉了。 哎呀，我的天， 偶像被撩了吗？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和这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位街舞大咖在这里，大家有任何关于街舞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这个微博搜索活力酒吧跟我们直播进行互动啊。欢迎大家积极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进入超模养成记的环节，要聊的就是跟街舞相关的一些专业一点的知识了。就请小雅老师来从权威的方面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啊。之前呢，在昨天佳妮也收集了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个特别高票的问题，其实在上一期咱们做街舞的节目的时候就有讲解过，是一个就是关于就是街舞对于初学者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是需不需要学街舞，这个协调力差能学不，老年人能学不，20岁现在开始学可以吗，这种问题类似型。 哎呀，这个问题你想多大学都行，你只现在还有残疾人在跳街舞呢。 是吗？ 是的。就是年龄什么的，协不协调的都不是问题，因为街舞的门槛其实是所有舞种当中，就包括什么国标啊、民族舞啊，然后什么这些门槛最低的一种舞蹈啊。它就是它其实相对于纯艺术这些舞蹈来讲，它其实是处于体育跟纯艺术之间的一种，只不过偏向艺术更多一些。所以如果你不协调的话，你练就行了。街舞练的就是协调能力。你跳街舞不用说非得跟民舞的小伙伴们一样，非得要做技巧，非得说你要软到哪里去，然后一蹦3尺高，还阿拉塞杠一下转个10几20圈的，根本就不需要。他练的就是你的协调性。对。 所以说老年人其实也是可以学的嘛。 是 的，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完美。 像我们刚才视频当中也有 60多岁的老奶奶，她还在这个广场上面跳街舞的。 对， 你有什么做不到的？ DJ 八步舞。这是新学的名词。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个东西真的有意思。 对， 普及一下 DJ 八步舞了现在。还有一位这个微信昵称叫做魏青山的朋友问到，为什么街舞要跳得那么有侵略性，这个有什么专业的说法吗，小雅老师？ 因为跟他的文化有关。然后我还是要说一下，街舞就是 hiphop 文化这种东西，不论是街舞说唱，你看今年的中国新说唱也好，然后还是就是去年第一季有嘻哈也好，他 rapper 都会很有侵略性，包括 dancer 都一样的，因为嘻哈这个文化就是他之前是发源在美国黑人的贫民窟中，就是大家就是贫民窟很乱的，经常会有 就是枪击事件呀、啊 嗯、 对不好的各种事情发生、 嗯、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违法的、 嗯、 所以当就是比方说帮派之间出了斗争的时候、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选择用说唱然后还有那个跳舞来去解决争端、 嗯、 解决一些问题、 嗯、 就是大家暴力事件尽量少发生嘛、 嗯、 所以大家就哎反而用了一种比较艺术的形式来进行解决，所以就是说它的起源初衷就是一个比较充满了斗争抗争的一个形式出现的，当然所以大家才不停的要求 respect peace and love 尊重和平与爱，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缺少这些东西，所以大家才会呼吁这些东西、 嗯、 然后毕竟传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儒家文化思想比较严重，大家都是啊不争不抢、 嗯、 然后做谦谦君子这种，所以会跟我们的冲突有一定会跟我们的文化会有冲突、 嗯、 但是融入进来之后呢，我觉得也能中和一些就是 hiphop 方面的很多戾气， 嗯 嗯、 啊， 所以还是我觉得中和一下会比较好。 哎，这说到刚刚就是小雅老师提到，其实我们街舞文化诞生是为了世界和平， 是的，就是为了尊重和平 和爱。 嗯、和爱 对、 哦，原来我们街舞是一个这样子的舞种、啊， 这也就是消除大家的偏见了。 对、 嗯， 消除大家对于街舞的刻板印象。同时呢，还有这个朋友在这底下说啊，就是学习街舞会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那可多了。 嗯， 首先街舞它也是偏向、 嗯。 我说了，对，在运动跟艺术文化之间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 存在， 对，我差点说很奇特的一种艺术，但是也不想，也不是说纯艺术那种， 嗯、 就是你跳它既可以健身又可以陶冶艺术情操，你说那是不是有好处呢？ 对 对。不仅仅是能够锻炼体能，而且还能够锻炼你的节奏感。 对，是的，而且 我们还是为了这个和平在跳舞。 你这一下升华了啊！我们就喜欢这种假大空的东西。我跟你讲， 为了和平而跳街舞， 嗯、 你为什么不来呢？ 而且很重要的是、 嗯， 如果说你跳街舞跳时间久了之后，会对你的审美有一定提高， 嗯， 有一定养成。 哎，对，就是发现 是 学习街舞和 都很会穿， 很会 打扮， 对对 对。 就看起来就很好看， 对， 就哪怕他那个上半身的衣服很宽大很肥， 对， 但是你整体感觉就是很好看， 就是所谓的很潮 啊，对 对，搞 hiphop 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很潮、 嗯、 很会穿很会打扮自己， 而且就什么东西摆到人家身上也就感觉还就那么回事， 对，而且敢穿 啊，对， 嗯， 就那么回事。 哎，我们这个留言区有一位朋友也总结了这个街舞的特征，中国梦济南梦啊，他说街舞就可以说成是年轻时尚潮流青春个性张扬的代言， 是的，是的， 小雅老师同意， 确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就算岁数大学了街舞、 嗯、 也会让人感觉你 很年 轻， 对， 因为心态在那里， 对， 嗯，也就是说这个街舞没有这个年龄的界限，只要你想学随时都可以来学， 没有， 嗯 嗯，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如果有想学习舞蹈的话可以就是 来找我们小雅老师， 来找我们小雅老师学习一下舞蹈、 嗯、 哪怕你是入个门，但是我们都会认真的教， 对 对， 我们小雅老师这算是一堂街舞公开课，都给我们上的如此专业、 嗯、 一定要首先认准我们小雅老师来上课、啊、 我只是脾气不太好而已 这个就有点。哎，还有一位朋友昵称叫做西，他说街舞是不是可以说是朋克党的芭蕾，这个说法是 朋克党的芭蕾，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嗯、 因为街舞就是街舞，嗯， 嗯， 我其实不是太赞同把它在进行类比这样的，因为文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嗯、 文化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还是更喜欢怎么称街舞呢？ 怎么称呼？ 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有点问到我的心坎里面， 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问到我内心里面。我也无数次问自己，就是说街舞到底是什么？ 嗯、 我觉得街舞就是人生的一种态度。 嗯， 真的，嗯，我是觉得说，他说是朋克里面的芭蕾，但是街舞反而又是更强调和平、 嗯、 和平和爱、 嗯、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有一种文化能够让大家在吵架 battle 的过程中，然后换取一种尊重，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hiphop 文化了。 嗯，哇，就是街舞文化 又升华了， 又升华了， 因为街舞又升华了。 对，因为摇滚给我感觉是那种破而立。打破一个格局而重新获得重生的一种，但是我觉得街舞就是在对抗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尊重对方，了解对方，哇，你真厉害，这种感受，然后大家 毫不吝啬的给对方点赞， 对 对 对，大家吵完架依然是朋友嘛，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在台面上 battle 完了， 点到为止， 对，我依然尊重你，嗯， 哇，这个真的是又上升了一个精神 福气， 对。刚刚王俊阳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棒啊，街舞是一种态度， 对，它就是街舞，也不能说是朋克。其实我印象当中的朋克是那种，就是很重、很沉、很就是很。大家感觉 重金属那 种，对，很重金属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对，我是觉得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都不要拿来类比，要尊重就是每一种文化艺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为什么诞生的一个由来。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怪他，就是我觉得他愿意去想，愿意去类比，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点。 其实在咱们国内，就是要提到舞蹈，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中国舞，还有什么现代舞、 民族舞 这一类的。但是说起来街舞，它好像是一个就是完全新兴的东西。 街舞就据我了解啊，它是从应该是7-8年前 的样子火起来， 才开始就是普遍在我们中国就是流行的吧。 啊，对对对，是 吧？ 你要说街舞这文化，其实有几十年了。 对 对， 但是普遍大家能够接受，应该是在就近些年的。 是的，是的，是因为，但是确实也要感谢流行歌手以及各种就是平台，给街舞了各种展示的机会，因为确实有流行歌手他们的舞蹈伴舞都是跟街舞有关的，从街舞进化而来的流行舞那种的，然后首先给大家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很酷， 很好看， 很帅， 对 对，然后很流行，很时尚，然后再有各大综艺平台啊，渐渐有一些街舞达人上去表演啊，到去年两档街舞的网综。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了。 对，就一下子到了街舞元年，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还没到街舞元年，街舞会更好的。 对， 什么时候能成一种全民时尚，那就真的是啊，我可能有点做梦了啊。 对，也没有了。我觉得街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入门可能更加容易一些，然后大家更容易去接受。然后成为一种时尚，我觉得也是发展的一个趋势。 对， 如果要是学习传统舞蹈的话，它肯定需要你就是基本功 从 特别扎实，对，柔韧度特别好，动不动你就得把腿掰这儿掰那儿。 对， 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就是其实传统舞蹈，我们上一次请到了一位芭蕾老师嘛，他就讲他自己需要节食，然后需要保持身材，而且需要锻炼自己的这个柔韧性什么的。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进艺校去学习， 非常累。这种就体制内的舞蹈，大家是没有青春期的。就是你在就是在人生最应该就可能校园里面打闹啊，然后那个读书，对，然后那个 时候， 就被 摁 到 互相传传情那种，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身体最辛苦的时候，就是在中专左右，青春发育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练功的最佳时期，所以他们那时候承受了很多就是我们正常上学的人不能承受的苦。 就很辛苦。 对，他们在这个练舞蹈过程中，可能他们就是一种累并快乐着，痛并快乐着，这样的一种就是 对 又爱又恨。 我其实身边有学传统民族民间舞的朋友，他呢就是他从小没有学过舞蹈，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家要去艺考了，他本来学的是唱歌，结果后来因为唱歌的人家童子功特别多嘛， 哎呀，那就有点晚了。 对，然后他就选择了学舞蹈。 我的妈呀，他怎么想不开的？ 我也觉得纳闷，他为什么想不开？结果他还就真的考上了。 那可以，那证明你这个朋友还是有天赋。 他就是有天赋，就是有感觉。他到后来跟我说，那个他们监考老师说他为什么会选择把他留下来，就是因为他有感觉，有民族舞的那个感觉。 范儿 很 正是吧？ 对。 范儿正就可以。哎，那说起来这个天赋问题，跳街舞需要天赋吗？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天赋可以被称为是街舞的天赋？ 其实干什么都需要天赋，这个要跟所有人说清楚这一点。但是不要说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天赋，我就不去尝试。这确实干什么都需要天赋。有天赋的话，就是说你努不努力，就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圈子，能不能入这个门儿，能不能好，取决于你努不努力。但是你能走到多远，能有多高的高度，确实要看一定的天赋。但是我觉得街舞它天赋的话，第一个特别看重乐感。特别看重乐感，就是你要会听音乐。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拍子都数不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爸就是很典型的，他找不着一。对，他唱歌如果听伴奏的话，他是找不着一的。这种其实很要命的，训练乐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比训练肢体的协调性还要难。因为肢体你可以，哎，你知道一怎么做，二怎么做，你可以一直练， 对对对， 一直练 摆动作就可 以了。对，但是乐感就很抽象，它就不好练。然后还有第二点是舞感。那舞感跟协调性不一样，就有很多跳民舞啊，拉丁的学生，哎，很喜欢街舞，然后 来 对来跟我们进修，对他的 呼吸都是那感觉， 对他的舞感就会很奇怪， 对， 但所以你跳街舞，你必须要有这种律动，但是确实是黄种人跟白种人天生在律动这方面确实跟黑人比不了，所以后天就需要去努力去练习这个舞感，然后让自己，哎，对对对，动不动就哎就给自己打拍子，然后哎这样，对，这样的，对，哎，你还挺有天赋的嘛，啊，这舞感是吧？哎，还在点上啊， 哎，瞬间我看到二位的 脸红了， 你们的脸 红 了。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基本功，就是小雅老师能跟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街舞有没有什么类似，就是民族舞啊，什么中国舞那训练，比如芭蕾基础啊，还有这个下叉，类似这样的基本功有吗？ 有的，有的，有的。但是街舞舞种太多了，它每一个舞种的基本功还不一样。但是说一个所有街舞舞种通用的一个基本功，就是 isolation， 就是。isolation，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分解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身体一块一块的可以做分解，可以单独做动作。就比方说头的话，我可以这样转，这样转，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转胸，这样转，这样转。 我们有点老年 分解了转 的感觉， 转啊，可不是这个啊，可不是这个， 懂不懂？ 然后胯也是可以转，然后还有所说 wave 就是波浪啊。 啊， 就这种，身体的 wave， 手的 wave， 手的 wave。 这个 wave 我觉得其实还挺难的。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对，这个就是所有舞种，按说都应该要练的，对，都应该会的。 二位要跟着我们， 我不要，你来吧。 不行，我得在台子这儿 交 给你，交 给我学习这个东西，交给你，好吧？ 哎，我们为什么对于街舞还是这么不抱有包容态度？ 没有，我不是不包容，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但是你可以的。 我觉得 贾老师看， 我觉得 可以吗？ 你都不用出来学，我就坐在这里，我 可以 教， 来吧， 可以来几个简单一点的动作， 那我就教你头的，脖子的 isolation 嘛，哎，对，还行，你看总共有四个方向，一个是往前，一个往后，前后。前后前后，哎，对，这两个方向会了，哎，然后就是左右，左右，哎，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你俩很协调，别在那装了，真的是，哎，左右都会，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说不会做左右移动的话，怎么练习呢？就是把你的两个手平放在这个脑袋的两边，然后让你的整个侧脸去贴你的手掌，不要这样。也不要这样，要整个贴过去，使劲贴，使劲贴，使劲贴。 哦， 哎，对，然后你就能感受你这个脖筋，就感觉被拉着的感觉。哎， 感觉我们两个像脖子动。 哎，对对对，时间久了，你就能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会了。 其实小的时候我是有过舞蹈功底的， 有过 过。那行，那你试试给他转一圈。 就是 转一圈。 小的时候学也是有学过民族舞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要动脖子。 对，新疆舞是 要 动脖子， 要动脖子， 然后所以会跳新疆舞 的。学 的 时候其实是站到墙角，站到墙角， 对， 肩部可以动，然后使劲的去往旁边够， 对， 不能是头的上半部分，也不能是下巴去够，就只能 它其实就是脖子的韧带肌肉，要学会左右这样斜着， 斜 着撑开，对对，所以它其实你这个撑开之后，你的脖子也会变得更柔软。 哦，这样会其实也会把脖子拉长的， 脖子拉长，可以，你说我说可以就可以。 对，我刚才想着这个往前、往后、往后的这个动作， 它最主要的其实是要学会这四个方向之后，把它 转 绕成，对，绕成一个圈儿。哎，对，可以的啊，可以，哎，你这样就不对啦，你这样就不对 了。我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手一定要在这边， 哎，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大家需要一个支撑点， 对，就 找到一个支撑点，哎，我这样才能转啊，对。 我的天哪，我的脖子已经，哎，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关爱青年 直播来看 我们视频计划 怎么学的。 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在一直。直播上面也是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看主持人给你动脖子， 有料的点。 你说， 因为其实动脖子很重要，你会动脖子之后，你就会做律动了。 真的吗？ 对呀，你看，像比如说听有一个动词大词。 动， 对，这是前后，然后这左右，哎，动，可以的，为你鼓掌，哇，可以的， 感觉自己瞬间街舞 对，瞬间就觉得自己有乐感了， 对，天哪，发觉自己的一个天赋， 哎，对， 原来街舞这么简单， 原来自己这么 fashion， 对。 你们俩可以的， 哎，说到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跳街舞很酷，主持人，我们两个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其实对于街舞啊，很多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就是他有点分不清楚街舞是什么，他会把街舞和就是很多比如跑酷。他把混淆在一起，真的，我们这个直播，直播前统计的时候，就有一位叫做薛无一，昵称叫薛无一的朋友，他就问到啊，街舞和跑酷一些极限运动的锻炼方法有什么不同吗？然后有街舞需不需要自我保护啊？ 妈，不同太多了。首先， 我觉得跑酷是玩命。 对，首先跑酷它跟艺术没有一点关系， 它 是纯体育竞技，对，纯体育竞技的极限运动。那街舞，街舞还是舞蹈嘛，朋友， 也是 啊，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可怕。你又不练 power move， 你又不拿头顶地练头转抛那个托马斯什么的，你不用过分的保护你自己。但是就是在上课之前、跳舞之前一定要热好身。你游泳啊，然后怎么着，跑步之前你都是要热身的，稍微抻一抻，拉一拉，免得跳着跳着自己没热开，然后一转头咔给自己扭那儿 了。摔 了，对，咔给自己摔倒不至于，你一个甩头咔给自己扭那儿了，那这个对对，这个就不合适了。 今天一直都是这个， 对， 脖子都是这个状态， 脖子就是抻着筋的状态。哎， 对，所以大家就戴好护膝啊，免得跪地的时候自己疼啊，热好身就没有问题啊。而且你刚开始上手的时候，没有老师说会让你往死里练你的，那老师还担不起这个责任呢， 对 吧？ 对，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那种跪搓的那种。 对，一开始是不会出现的，一开始老师都是先教你怎么热身，对，先教你怎么去撑自己这个筋，然后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伤，然后会给你练这些基本功，然后体能啊一些这些东西的，不会说刚开始就给你上招，没有 那街舞的这个就是比如抻筋体能有什么动作，小雅老师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表演区 啊，可以啊， 来，好，来，我们有请小雅老师，小雅老师到这个展示区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哼，展示区可以拿起我们展示区的话筒来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关于街舞的基本功训练，还有这拉伸啊什么动作有哪些。 对，我主要那个讲一下拉伸吧，因为那个如果说体能训练的话，大家就很简单，跑跑步啊，做做高抬腿啊，然后仰卧起坐啊，平板支撑、俯卧撑，这些运动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就给大家简单讲几个就是热身拉伸的一些动作啊。 比方说我们在， 可以拿，我来 拿话筒， 我就不好，我来， 哎，对， 哎呀呀， 没，就比方说我们在撑的时候，从脖子开始，然后一直到脚，包括你的胯，全都要拉伸。然后一开始可能啊这样拉一拉脖子啊，然后到活动肩膀，我就迅速的做了啊，然后一般别的没有的地方，哎，对，拉一下， 哎，拉一下，然后转到这边，哎，下个腰，哎， 再拉一下， 拉一下，对对，然后 在一起 对，然后我们下去可能压一下腿啊，压一下胯啊，都会是大家经常见到的动作，不难的。 对， 哎，这样压一下。对对对对，都这个是很科学的压法，就所有的体育运动都要这样去压的。嗯， 然后哎，这样压一下胯。 哎呦，这个动作我感觉真的是太 难了。 啊，不行，腿要抽筋了，腿要抽筋。 难的一些就是舞蹈上需要柔韧度的，后就大家一开始可能上了一些课，柔韧度开了，然后我们就可能就是 需要， 但是暂时也不用就是说急着下叉啊，下叉这个都得是按周来算，你得练过练每天练多少多少周，然后就可能这样，哎，压一压这个韧带，压韧带，然后往斜前趴一下，压一下， 往斜前趴，压一压胯。 或者是这样双腿打开，然后往前。 哦，其实像下横叉一样往前压胯。 对对 对，就是，但是街舞就比较循序渐进，没有必要说大家对要一下下去，没有那个必要。嗯， 好，那我们请夏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我们雨薇也回来吧。 哎，好嘞。 刚才练了一下之后感觉怎么样？ 练了一下觉得自己筋抻着了。 练了一下觉得自己筋抻着了。 对， 因为我主要是教爵士的，所以我的因为爵士算是街舞里面对柔韧性要求很高的。因为街舞它的爵士它的由来是跟芭蕾舞有关的。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芭蕾舞的技巧。所以软度必须要有，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想专业跳爵士的话，你一开始可以不过分要求自己，但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渐渐就要把叉压下去。这个是应该的， 必须的。 所以对，所以刚才我用很简短的时间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因为如果我要是真压的话，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就过去了， 要压正久。 对，软度因为如那但凡我的学生以前都是跳民舞的芭蕾的， 那就不用了。 对，你自己我给你放两首歌你自己压，然后咱们就开始练爵士的，对，爵士的技巧了。对吧，那既然大家跟我学的普遍都是没有这种专业基础的，所以我得一步一步慢慢给他们压开。我的很多学生也是在，就是因为我在很多大学社团任教嘛，然后基本上有的天生条件还不错，还比较软的，一学期下来树杈就下去了。 哇， 对， 像我这种我就觉得我骨头比较硬， 骨头硬的话，你只要你遵从我科学的压的方法，绝对竖叉是可以下去的。 横叉 的话就对，就稍微困难一些，因为大家普遍都是这个胯并不是很开。 其实刚才压那一下就是那个搬后面把腿搬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筋要断了。 我跟你讲，两节课就能做。 拜师吧， 拜师。 直接来我们拜师宴， 你是等着这顿饭是吗？ 对，来请我来一顿，我去搓一顿，主要还是要请小雅老师。 对，是要请我吃饭啊。 那我们就一会儿我们去，然后佳妮就 行，让他收个摊什么的，收拾一下。 我就这样被抛弃了吗？好吧， 好，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网友有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我们就等到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解答吧。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小雅老师依旧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街舞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这可是一节免费的这个 大师课， 街舞大师公开课，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音乐。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刚才我们下来聊的时候，还在聊什么？ 在聊街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环节啊！刚刚真的俊雅老师的这个街舞的这个感染到了我们，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自己都在律动起来，而且呢，佳妮也被俊雅老师说我是典型的民族舞的律动， 民族舞的范儿。 好，我们这个回归正题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佳妮， 大家好，我是雨薇，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磅嘉宾啊，小雅老师。王俊雅，然后我就不多介绍了，反正就是街舞界的大拿，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哎，中拿吧，也不能说大拿， 中拿 你还叫中拿吧， 谦虚一点，谦虚一点，对，不能太那个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从网友的问题开始，再继续解答一些关于街舞的问题。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微博“活力982”搜索，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必须得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看不到刚刚小雅老师特别漂亮的转胸啊，还有那个这波浪啊。 wave 对小 wave 对这些动作也看不到我们主持人像 笨手笨脚 断了脖子一样的 没有，你们俩是受过认证的还是有前途的， 有天赋的， 可以发展的。 好嘞， 可发展对象。 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归正题，为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还有这个一位朋友啊，他可能是单身过久了，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男生跳街舞可以撩妹吗？男生跳街舞哪些动作可以让女孩子心潮澎湃？先笑一会儿。 我首先要说，男孩子跳街舞是真的可以撩妹的，真的可以的。我不得不说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的趣闻，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我就是街舞系，对，我大学专业就是学的街舞，然后那个我们学校当时那个民舞院的，还有就是国标舞院的，就是一些小姑娘。就真的喜欢找 街舞 系的男孩子，真的真的喜欢，因为跳街舞的男孩气质上，你之前就说了，很会打扮，很会穿，就是给人感觉很帅很潮，就很玩世不恭那种那种样子，小女孩真的都喜欢那种的，小女孩真的很喜欢。然后首先这位朋友，你如果街舞跳得好的话，非常可以撩妹的。然后至于说哪个动作可以撩到妹的话，哎，那还是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了。 有没有 是长得帅的站在那儿就撩妹是吧？ 对，就是其实，你看。 他能不能撩妹，他不是具体在什么动作，而是在于你动作跳的怎么样。 嗯， 对。 嗯 啊、如果说，哎，之前子琪是不是有做客过你们节目？那王子琪人气就很高啊，我也超喜欢他，他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嗯， 他是我前辈嘛，是我的学长。嗯嗯，然后那个我们私下也是就是啊、我是不是说好朋友有点不要脸啊 对 大家私下都认识啊、嗯、就应该这样说。然后他就是一个人格魅力很高的人、 嗯、 然后他跳舞又好，那、 嗯、 你就觉得他做什么动作都很帅， 嗯， 都很撩、 嗯、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位朋友啊，如果你想成功撩到妹的话，来学街舞吧啊，请把街舞跳好、 嗯、 跳帅啊，你是有这希望的。 我是比较喜欢跳蒙古舞的男生 啊啊、哎、蒙古舞确实是民族舞当中 最帅的， 最像黑怕的。 妈也太帅了， 蒙古舞很有男人味儿、 嗯、 而且但是他那个舞蹈动作真的很像黑怕、 嗯、 他就有很多，对他的对对蒙古舞的律动是这样前后的， 对 他跟黑怕这种律动很像。 而且蒙古舞还有那种各种变速啊， 对 那种其实对 其实到那个音乐当时特别有感 觉，对，其实跟街舞这一点很像的、 嗯、 街舞也有很多变速的这种控制的这种东西啊、嗯嗯嗯、 就是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帅了你知道吗 你可以收敛一下，口水收一下，口水收一下。 而且普遍跳蒙古舞的男孩都很高啊、 嗯、 然后胳膊很长、嗯、 对，就是他骨架子比较大， 比较宽厚。 嗯， 所以我们又给这个朋友提供了一条撩妹的途径嘛、 嗯、 学习蒙古舞 也可以撩。 对，哎，不过说到这个，就可能我们这聊吧还有点、 嗯、 没有就是太能体现出来街舞的帅气，能不能请小雅老师给我们现场教几个帅气的动作、 嗯、 虽然这个是得看天资的 啊，可以 但是大家也可以试着这个叫什么东施效颦一下、嗯、 没有了、啊、大家就是试着学习一下、 啊 嗯、 就是我今天穿的衣服就不是很帅的啊，所以就那个 就街舞 没事， 就是、 对，简单。 刚刚已经撩到我们了， 对，简单。 来表演区， 嗯， 请小雅老师来到我们表演区，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街舞动作可以 比较帅气， 对，比较帅气， 就是最近这一年多吧，这两年火起来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就是舞种吧， 嗯、 也不能说算它纯舞种、嗯，就是大家会叫它 swag。啊、 wow, 你听 swag 这个发音在中文里面就是帅哥、oh, 就很像那种，但是swag 就是其实 swag 相对于来说就很简单、 嗯、 但是它更要求那种黑人街头那种感觉、 嗯、 然后跳起来的话就会很帅，就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在网络上见到很火的一个动作， 来跳一下。 哦就这个动作、 哦、这个是那个 海草，对，它其实它不是海草舞，它其实就是 swag 里面的一种，然后还有像 Lele 啊、嗯、然后律动这种。你俩配合我一下呗。 好呀， 来 来， 我给你们这节奏啊，你们、 uh-huh. 哎继续别停， 哎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真的很帅。 啊，我的衣服确实是不是太合适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己还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意思到了。 这个剩下能不能学会就得看自己的这个天赋了， 对，看大家感觉怎么样了。 嗯，我们已经尽力的帮你脱单了这个朋友然后接下来就得看你自己了，学不学街舞，学不学蒙古舞，就得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对， 路我们已经指明了、 嗯、回去去了解一下啊。对、嗯、也是我今天可能有点 sexy 有点性感 对， 因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爵士舞其实就是很 sexy 的东西， 对，是的， 是、 啊、嗯， 女孩子跳爵士舞也很有魅力， 特别有女人味儿， 是的，对，她就是很、嗯、很有女人味的， 那 也可以帮助女孩子就是提升自己的、 哦、 找到自信， 来 修炼一下自己的气质、 嗯、 对， 今天是一对戏精吧 解放天性， 对 、嗯、哎，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就是这位朋友昵称叫做新青年，问的比较学术啊。他说中国厉害的街舞少年都是在哪儿学街舞，职业跳街舞的人那么多，这份工作能不能挣钱？ 嗯 嗯， 尴尬。 没有，因为我在整理整理，因为他不只提了一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我 得 回答第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第一个问题。他是在哪儿学街舞啊？这些人？ 这个因为我的大学专业就是街舞系，这个不算打广告吧？应该 不算不算 啊、就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啊、我当时考这个学要去这个学校上学，也是因为当时我考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现音。这一所学校 有 街 舞 系， 对， 别的学校别的艺校全都没有，然后但是现在呢不止现音有川音，川音也有这个，对，也有这个系了，然后好像北体好像有了吧，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是好像 有一个 什么 表演专业， 对，有一个什么流行舞这种，这个还是什么的， 我知道北体有一个体育舞蹈专业 啊， 我看过他们的毕业晚会，我的妈呀，全是大长腿， 对对对对，体育舞蹈的话，其实也有点倾向于拉拉操那种，那种那样的了。然后，还有就是，当然就比较最老的中国最老的一批，大家是没有就是这种专业院校可以上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 studio，也没有工作室让大家学。那他们怎么着？他们就是看国外的视频，对自己跳，然后去玩，大家一起去交流，一起研究，然后到后来到后面，然后有了学校之后，现音确实为国内培养了很大一批专业的街舞人才，然后这些毕业了专业街舞人才呢又出来开各大 studio， 各种工作室，这样的话才就更加的能够让普通大众能够接触到学习 到 专业的街舞， 这样就普及开来了。 所以说刚说到这个俊雅老师的母校还是为我们中国的街舞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真的做了很大贡献。 哎，在这里想起来上一期俊雅老师说我是跳级上的大学， 哎呀， 想到了又想到这个梗， 哎呀呀， 又不好意思了， 谦虚一点，谦虚，低调低调低调。 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说，职业跳街舞的人这么多，那这份工作到底能不能挣钱啊？ 其实非常两极分化，就是挣钱的是真的很挣钱，然后，就是在底层打拼的街舞民工也是有很多的，因为其实中国的市场参差不齐，然后。很多商演的，就我先说演出这一块吧。其实教学呢，可能还好一点。因为教学毕竟比较稳定，就算课时费它不一定高的话，但是你课多，你挣的也不算少。 有固定的收入。 对对，然后，商演这一块就非常参差不齐了。这个跟那个商演的商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们就是说白了，就是想花很少的钱， 请到很好， 对，又要请到好的， 性价比还要高， 对，然后甚至有的商家是不要求质量的，就我只是需要这么一个节目，你们过来凑，对，凑个数，就行，就是后来我跳舞都跳了有几年了，都依然就是还有人可能给我发这种演出，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舞，随便上去跳两下就行了，然后。几百块钱这样，然后他们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找大学生，不是专业跳街舞的去演出，然后一个人给一两百块钱，就这种，有的甚至都没有钱，但是关键是学生们也接， 也就是 对，所以他 对 这个市场就会乱掉，然后。怎么说呢，大家还是需要维护一下这个市场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谁还专业去干这个啊， 对吧，但是挣得多的人是真的挣得多，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行业艺术行业都是这样 的一个现状， 对， 演员也是， 对，艺术行业其实就挺两极分化的，就挣得多的人真的挣得非常多， 就别的就不说，就拿主持人来说的话，其实有的人觉得主持人可能主持一个婚礼啊， 对， 主持一个什么什么商业演出的开幕式啊，怎么怎么样，就会觉得那几分钟，然后给你就说两句话嘛， 对对对， 怎么怎么，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很简单， 对，也没让你付出什么呀，所以我们这个成本也就不，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求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舞台，专业的一个效果，一个专业的秀的话，你就要付出专业的成本， 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其实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街舞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特别完善， 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 其实不只是街舞有这个问题，民舞、国标舞一样是有的， 就舞蹈类都有。 对对，是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审美， 嗯， 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觉得好像看上去都挺好看， 对对对，就是我反正只是要这个节目热闹热闹嘛。 对 对 对， 那你说他请的不好的人去，然后他到时候看他也觉得不好， 嗯，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 哎，对，就是审美的， 嗯，对，大家的审美没有提高上去， 嗯， 大家只是让我看这个，哎，我也没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嗯， 那也是他也没见过好的，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更加的去了解街舞文化， 对， 了解艺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 对， 嗯，那说起来就是最近播的两档这个街舞类的节目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啊， 这两档综艺也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舞者算是好舞者。 嗯 嗯哼，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位昵称叫做萌萌哒的朋友提问到说，在中国有没有就像是美国《舞出我人生》那个片子里面那样的大型的团队街舞？ 哦， 这个， 你是指团队的 battle 是吧？ 嗯哼， 其实啊， 嗯， 很少， 很少， 很少， 其实很少，就是 一般街舞都是个人。 就是不不不，它有2v2、4v4， 嗯， 然后就像 KOD 是中国最早的最大型的街舞比赛， 嗯 嗯， 然后 KOD 已经办到国际上了， 嗯， 也有美国赛区、韩国赛区什么这些的，然后它最多也就可能是个5v5，这是最多最多，5v5的比赛都很少， 嗯， 然后大家在一起，它也不是排那种成品舞，也是排 routine。我们管这种片段叫做 routine， 嗯， 它不是一个成品舞，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在 battle 的时候，音乐是随机的， 嗯 嗯， 就是你不可能就是编得很精细很精细，你最多只能按拍1、2、3、4、5、6、7、8、2、2、3、4，大家都会是找一个万能曲，然后， 嗯， 然后用节奏，然后这样去编 routine。所以你看电影上面那些，那当然好看，那些都是设计过的， 嗯， 但是真正街舞的这种 battle 比赛。是没有人能预料到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切都是没有设计过的， 嗯， 都是很 real 很真实的，没有设计过， 就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 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 嗯， 然后大家怎么呢，比方说我们这一场编5个 routine， 嗯， 啊，这个是1号、2号、3号、4号、5号，然后大家在上，哎，一听这音乐，然后可能会有一个队长说，哎，跳1号吧，哎，跳3号，哎，跳， 嗯， 啊，好，然后大家就跳， 嗯， 然后也可能会出现 routine 的失误，就是大家这个音乐理解不一样，可能拍子会不一样，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没有商量过的。 嗯， 因为这个音乐不知道，对，是纯随机，就哪怕哪边先跳，大家都是转瓶子。 哦， 对，所以他这个紧张刺激的乐趣就在这里了， 嗯， 完全不能预料， 对，完全不能预料， 嗯， 然后就让你真的觉得哇，好有才啊，可以即兴，然后这样子，这样， 嗯， 这样去做 solo， 对。但是电影它为了追求完美的效果， 嗯， 它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嗯， 都是有设计， 对，但是没有说这个不好。因为为了完美的效果，它呈现出来设计好的，呈现出来是完美的就 OK 了， 嗯， 那电影肯定不能那样去随机啊，电影是不可以那样的， 提前去筹划干嘛 的，对 的 对的。 所以这位朋友小雅老师也解答了你的问题啊这个大型的团队街舞在电影里面出现可能比较多，但是在真实的这个街舞的对抗当中很难去把控局面，所以最多5v5， 对，就比较少， 嗯，在国际上面其实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国际上的话其实更没有5v5了， 国际上人更少了， 对，它也就是2v2，嗯，对，国际上特别大的比赛，你看像是像是那个哎呀，突然 脑袋一空， 对，突然脑袋一空，因为所有的街舞比赛都很像啦， 啊， 什么 PS 对一堆字母，然后 好难，啊， 然后这样的 学英语，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国际上那些大比赛一般就1v1、2v2， 嗯 嗯，也就是2v2了。 嗯，所以说这个国际上面专业的赛事也就是限定在了2v2这个阶段， 对对， 嗯，我们还有朋友问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一期咱们节目当中也稍稍涉及了一下，但是没有就是细讲，就关于拉拉操、韩舞和街舞到底有什么区别，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挺热闹的呀， 嗯， 这有什么区别吗？ 嗯，我这么说吧，那个街舞算是韩舞的爸爸， 这样说可以吧？ 可以。 街舞是韩舞的爸爸。 对，街舞是韩舞的爸爸。 嗯 嗯，因为就是流行歌手们跳的其实是流行舞， 嗯、 但是韩国的很多那个男团、女团啊，或者说 MV 里的舞蹈， 对 MV 里面的舞蹈，他们也有很多都是请的是美国的知名的街舞编舞师过去给他们编舞， 对、 嗯， 然后去跳的，然后但是为了更整齐， 嗯， 更好看， 嗯、 就是视觉上让普通大众觉得更好看， 嗯， 然后所以他会做一定的简化以及改编， 所以就相当于是变简单的街舞， 嗯，也不能说是变简单，它跟街舞有一些地方还是不一样，它还是说是改编的街舞吧，但是它很多基本功都是街舞的基本功， 嗯、 啊、 嗯，你看像最早火的韩国团体 HOT。 嗯， 他跳就跳很多 old school 的东西 ，locking，、 嗯、 然后那个 hip hop、 嗯、 啊，然后 popping， 其实那个时候就那个 popping 还是挺假的，其实那个时候没有 diss 的心啊、 嗯， 但是就是包括就是一开始南贤俊刚出来的时候， 嗯、 他那 popping 也是有点假 popping 啊，因为为了追求视觉效果更大， 嗯、 所以他不得不就是。因为 pop 是纯肌肉震动， 对， 他们可能会就是加关节，这样就是为了大、嗯、啊，可能会做这种东西。但是其实在正经 popping 街舞里面，压肩是不允许的， 嗯， 但是对，他不是通过压这里才出来的 pop， 他就是肌肉震动，肌肉震动出来的 pop、 嗯。 然后，但是为了让广大的观众能够接受， 嗯、 能够。体会到视觉上的这个冲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些改编， 嗯 啊、 嗯， 一些改良，就不论是说技术上更简单，还是说是在肢体上更帅气、更撩， 嗯、 因为你在看到街舞 dancer 们在 battle 的时候，他们不撩的， 嗯、 侵略性很严重， 对， 然后就很凶， 很凶 对那个样子，那明星绝对不能对自己的粉丝这样，那谁粉他们呀？对，所以就很多这种东西，然后就会变成。 对，就会 变得很撩很帅，对。然后还有不是说女团的男团的话就会变得很撩很帅，女团的话不是说每一个成员都是很协调很会跳舞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把很多很难的动作 都简化， 对，给简化，对，简化，对对。其实这样解释应该就差不多了，对。然后还说一下拉拉操吧。 健身操。 哎，小雅老师，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能不能就是到表演区给我们就还原一下，有一些被就是简化的韩舞动作原先的面貌是什么样的，让我们好好认识一下。 哎呀， 就刚刚那个动作，这个原来的动作是什么？ 这个原来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动作，他就只是编出了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嗯、 这韩舞它其实就是流行舞融合了街舞、 嗯、 这样子的。嗯、我想一下啊， 嗯， 这样说， 来，有请小雅老师。 我们这边有没有比较 popping 一点的音乐？ 哎，不用 ，不用 啊。我说一下女团的，比方说 wave 这个东西。 来，请小雅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韩舞。 就是对，我们在韩舞里面经常见到女团做这种动作嘛。 对 这种动作嘛，其实这个是爵士里面经常做的， 嗯， 对，它没有被过分的简化，但是只是爵士 dancer 的话，它可能会 wave 的更大一点， 嗯， 哦， 嗯、 哦， 幅度更大，难度更大， 对，它其实也没有说简化太多，它也不是说不仅是幅度更大，它可能变化更多一些， 嗯， 哇， 这个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这种。 对，它就是变化可能会更多一点，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跳爵士的人经常做的，它就会被融入到韩舞里面，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哎就是我今天做 swag 的动作， 嗯， 对，现在也有很多男团在做， 嗯， 因为这个动作现在就是很火，然后包括Black Pink， 我应该是有人知道啊。Black Pink 最近出的新专辑，他们那个嘟嘟嘟，哎，对，嘟嘟嘟，哎，这个的编舞是由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编舞师 Kyle Hanagami， 美国的一个编舞师给他们编的，嗯，所以其实 他们都是找的专业的编舞街舞的编舞师来给他们做的编舞、 嗯、 只不过他们跳起来的时候又要顾及唱又要顾及自己的形象、 嗯 可能在韩舞里面对就说这个动作吧，女团的动作可能会滋滋滋滋，然后发个电影什么，然后真的如果要可能到街舞单词动作就会变成蹦 啊，完全 对，就会对，就会变成这样了啊、嗯，就会更激烈，更大一点， 更注重舞蹈。 对对，更注重舞蹈。但是其实偶像团体韩舞这种还是要更注重艺人的表现力。 嗯 嗯， 那拉拉操呢？ 哎呀，拉拉操的话，哎，这其实就不好说了。其实拉拉操跟街舞没什么关系，对，是真的没什么关系。对， 一点关系都没有。 拉拉操其实是健身操，它是做操，对，它是做操，做操做。哎，但是这个 step 确实街舞里面也有这个 step，、 嗯、 街舞里面这个 step， 因为就脚步这种东西很容易重的， 嗯， 它也编不出什么花来了，难是不是？ 嗯、 所以就是说，hip hop 的话可能会是这样子啊。对，然后变到健身操里面的就会是，嘿，其实健身操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健身、 嗯、 啊，全民健身，然后没有音乐的变化， 嗯， 没有一大二大三大四，有的话也很少。不会有，就一二三四五六再来一次，它其实不能说是舞蹈。 嗯， 他就是对，他就是健身的操， 对， 嗯，对对，一套操而已，一套动作，任何懂词大词的音乐都能做。 哦， 嗯，然后拉拉操的话就更体育竞技一些，拉拉操是可以融合街舞的。 嗯 嗯，然后所以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对，因为跳拉拉操的人身体素质非常好， 嗯， 非常有力量。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小雅老师回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辛苦辛苦、 嗯。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预告一下，在下一时段呢，小雅老师还会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这个街舞知识的讲解，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这个微博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一定要是视频直播啊。 也可以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 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什么关于街舞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现在有一位这个中拿在这里，谦虚一点，中拿在这里为大家解释问题，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嗯、对， 大家一定要关注。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时段，在下一个时段之前呢，我们先来 休息 一 下， 一个很嗨的歌。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如我乐逍遥。人海呀。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 就足够了。 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痴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回到潮流梦工厂的，现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3时段潮流现场的环节。同时呢，这个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佳妮， 我是雨维，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王俊雅老师。 小雅老师，欢迎、 欢迎小雅老师。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街舞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来我们节目来提问。怎么来我们节目参与提问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这个微博上面和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为我们这个跟我们小雅老师进行一个现场的交流，由我们来替你传达你的意思。我们节目距离结束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同时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手游啊，这个腾讯的圣斗士星矢手游，是由车田正美联合田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还原经典，重温原作的热血狗血剧情。今年卡牌收集系统满足你的收集欲，全系列都是等你召唤的啊！并且呢，这个可以自由组队，自由组建你自己的专属战队，灵活搭配策略来定胜负，这有一点街舞 battle 的感觉。 对，青铜也可以战胜王者。 嗯哼，8月2号不删档上线，现在全平台已经开放下载，大家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重温一下你们小时候对于圣斗士星矢 天马流星拳的热血和狗血的剧情的重温。 嗯哼。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聊回街舞。今天呢，小雅老师在这里，我们还想就是了解一下啊，就是街舞达人啊，他们是怎么变得那么潮的。我们先从表象呢、除了气质之外，先从表象了解一下，了解了解穿着，说一下穿着。 佳妮就是一个外貌协会。 不要这样说，你暴露我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那， 我感觉今天我老底儿被兜的差不多了。 那没有办法，我们太熟悉了。 拜师宴被踢出去。对，我们两个是大学的舍友。但是雨薇知道我的。雨薇知道啊，我一直在大学是一个 就很文静。 对，并不怎么突出的一个女孩。 是这样子的 啊，不要这样。 好的， 我们还是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小雅老师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就是怎么样才能穿出潮范儿来。 怎么样穿出潮范儿？ 嗯哼， 首先你自己得觉得你自己帅啊。就是 先自我麻醉一下。 对，就是不是自我麻醉，就是比方说 给自己信心， 我觉得我穿这套很好看。然后那你就穿，你也不要顾虑说啊会不会太露啊，或者是哎呀我太胖啊，然后我有点矮呀、然后什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自信是 自信是首当其冲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穿着可能几千块钱很好看的衣服，如果你在大街上畏首畏尾， 嗯， 然后就是哎呀， 蜷缩着， 很多人在看着我，那就很难看。 嗯， 那如果你要是有一种就是很自信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帅， 嗯， 那你穿几十块钱的衣服走在街上，人家都要看你两眼， 嗯， 对吧？ 帕兰背心儿都行。 对对呀，啊，你也不要觉得，你看我穿的这个。也 low 吧，其实，但是我就觉得无所谓， whatever， 我好看，我身材好， 对我好看， 对，就是这样。然后，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适当挑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衣服， 嗯， 哎，你看像我，对我这种衣服，其实，在正常就大家走在街上的时候很，就基本上是没有人怎么会这样穿的，但是其实这种东西不丑，而且还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 嗯 对，然后嗯，你看像男孩的话，我其实就比较推荐当然就是像我们跳街舞里面的啊，比较推荐的穿搭就是现在非常流行那种T 恤， 嗯， 大 T 恤，然后那个配一条就是稍微收腿的一个牛仔裤， 嗯， 然后不要紧身， 不要绑腿， 绝对不要紧身， 对，变成男爵士， 啊，对，比如说就有点像，反而有点像哈伦裤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的那样，对，然后你可以在白 T 恤的外面套一个格子衬衫， 嗯， 嗯，然后只系上面两个扣，然后底下 敞 开， 哦， 对， 嗯， 底下敞开，然后这个格子衬衫呢，你也可以不选方方正正的底下那种型，可以选弧形的格子衬衫， 啊，不规则一点。 对对，然后脚蹬一双 Vans 或者匡威什么的，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潮男的打扮。 嗯 嗯， 对，它就比较中规中矩。然后你看像街舞的每种不同的舞种穿衣风格是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嗯，就比方说跳 hiphop 的人就喜欢穿。 宽宽松松， 对，肥大的宽宽松松的衣服， 嗯， 但是就也很帅，不邋遢。因为什么？气质还是在那，因为就有那个气质。然后像我们跳爵士的，就会喜欢穿女人味重一些的衣服， 嗯， 因为确实你要是穿的宽宽大大、肥肥大大的话，你跳爵士也没有那个线条， 身形出不来。 对，是没有那个线条的。 嗯， 然后建议女孩子的话，真的，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帅范儿的女生，你就穿好看一点没有关系，修身一些， 嗯， 多显自己的身形，不要觉得自己胖，不要觉得自己丑，只要你会穿，怎么都不是问题。 嗯， 嗯然后像是跳 popping 的男孩子，就穿西装革履的比较合适，然后或者是直筒裤，这样千万不要穿收腿裤， 千万不要穿绑腿的裤子。 对，千万不要穿绑腿的裤子。我真的是无数次建议男人，因为男生的身材比例就是55分，无论多高的男人，真的普遍就是55分。 嗯嗯嗯，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可能稍微好一点的是46分， 嗯嗯 啊，但是都是绝对不可能说有女孩这种腿比上身长的 长部分。 对对，这种的情况存在的。所以男孩子们，如果说你真的不是腿很细、个子很高，然后达到46分这种的，不要穿紧身裤。真的是不知道你们谁给你们的自信，竟然敢穿紧身裤啊！这给自信是好事啊，但是这个真的不适合你们啊！不要 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那个画面， 无数个 被勒在这裤子。 没有，我其实我脑海里面不是说勒的肌肉勒到裤子里，而是那种，就是， 肥肉， 而且对，还有 角度， 还有那种腿很细的感觉，一脚能踹断那样的。 对， 我的妈， 仙妇腿， 对，这种 感觉， 这种感觉就反正我是 很违和， 特别不建议， 对，是真的不好看，真的不好看。 嗯，所以还是要穿宽松一点，然后还要根据，如果你跳街舞的话，要根据舞种的不同来调整一下着装。 对对，而且 对于女孩子来说是要就是显身材一点。 对， 因为女孩子真的都很完美主义，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女孩，我们的共同的舍友，就是她平时都很注重自己的穿衣打扮。 嗯， 每次穿完衣服之后都要在我面前，我这样穿可以吗？我这样穿可以吗？她把她身上所有的，其实她身材非常好，她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就是前凸后翘， 而且皮肤白貌美， 对，长得又漂亮， 就也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之一了。 对对对，不要这样说出来。你是来干嘛的？ 我是来爆料的。 这样的话、嗯、你今天晚上你就别想睡觉了，今天就等着狂抠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心态一种问题、 嗯、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越来越喜欢学街舞了、 嗯、 就是因为就是能够解放天性、 嗯、 然后就是大家要不然的话大家感觉都活得很压抑，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中。哎，我穿成这样会不会有人觉得我胖啊，或者是我穿成这样有人会觉得我漏啊、 嗯、 然后就说我怎么不好， 不好。 对，但是你干嘛要在意别人怎么，我觉得我就是挺好的，那我没穿你家衣服 我又没干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 对吧，对吧，我也没干坏事啊，我想打扮漂亮点怎么了，对吧、 嗯、 我夏天我热我就想穿超短裤怎么了、 嗯嗯、 我就想穿小背心、嗯、一点毛病都没有，我真的觉得是。而且就是特别是我跳街舞以来，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保守， 中规中矩。 我保守到什么程度，夏天的时候很热、 嗯、 我那时候上小学，小学生啊穿个短裤没有关系的吧，对吧、 嗯、对， 小孩嘛， 对， 我都不行，我要在短裤里面套一层丝袜、嗯、我是这样的 想象到了那个， 对，我是这样的一种。然后到后面跳街舞了之后，我就哎怎么样怎么样吧，我好看，我身材好、 嗯、 我干嘛不穿性感一点出来 展示一下， 对啊，干嘛不呢， 嗯嗯， 我就是要让你们觉得我性感，让你们觉得我好看啊， 嗯嗯， 那不然呢，我为什么要掩盖我自己的美貌 对，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对，也对于我们就目前来说，就是广大的女性同胞们有一个、 嗯、 有一个思想，就也不是思想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让大家自信一点，勇敢一点，嗯。 我又想起了刚刚小雅老师的那一句点睛之笔，街舞是一种态度， 对， 是的 其实生活也是一种态度， 它能够让你更有自信， 嗯， 能够让你更有侵略性， 嗯， 我觉得有侵略性不是坏事，你因为勇气是最重要的、 嗯、 你有勇气才敢去挑战，你敢去挑战你才有可能 成功， 对， 就是 必须要迈出那一步， 对，因为国人的思想确实是有点太保守， 嗯， 就比方说看一个节目，我就特别不喜欢开弹幕这样啊， 嗯嗯， 看一个节目就比方说，哎呀，这个人好狂啊，懂不懂什么叫礼貌啊，然后什么什么， 嗯嗯嗯， 我想的是，他既然都已经站在这个节目上面，他为什么不能狂啊？ 嗯嗯， 他就应该狂，他就应该展示自己这种态度。对， 不然你来， 他就应该展示这种态度，就告诉大家我优秀。 嗯嗯， 对， 你不承认我优秀，我也优秀。对，就是这种感受，就是大家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种就是自信的人，非得说这种是自负。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你看到弹幕是这样，我们非常欣赏。 对，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嗯、 就是很多国人缺乏这种张扬的个性，缺乏这种自信， 大家就太内敛。 对，我觉得任何东西过了都不好。 嗯，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过于内敛了。 嗯，我觉得目前 需要去找到一个就是释放你内心的。 对，需要去这样解放自己的天性， 学街舞吧。 对，真的来学街舞吧。所以这样才能够更以平等的态度以及尊重的视角来看很多东西。 目前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更加的认清自己，嗯、看明白 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并且 看自己是好的。 对，不要那么把自己圈在一个圈子里面放走不出来，要、 嗯、 给自己一点信心。 对， 对的，对的， 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 所以真的学街舞有助于解放天性， 有助于交友。 对， 没准就撩到妹儿了呢。 哎，这个是真的，真的，你长期，然后又回到这个，就是怎么穿衣服才帅啊？ 嗯、 你要是长期身边都是 街舞， 对，这帮 潮男的话， 对，潮男潮女俊男靓女的话，你耳濡目染之下，你都会 熏陶， 对，会受到这个熏陶， 嗯， 气质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嗯、对，我们实在不行就来一个街舞动作来给你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我自己， 哦，给打一奶勾是吗？ 嗯，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聊的服装，刚刚小雅老师也说到，就其实不同舞种它需要穿着是 不一 样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就是每个舞种的穿着都有什么，就是要求啊、规范啊这一类的？ 嗯，就是你每个舞种的衣服，首先你是为你这个舞种服务的， 嗯 嗯，但是在为 五种服务之前也是第一点，我就说的自信 好看， 对，为自己好看。如果说你看大家都会是这样，比方说我今天新做了一个发型，哎，化了一个特别美的妆，我换了一身新衣服，你心情好不好？ 嗯， 特别好，感觉自己可有自信了，这样你跳舞的时候都会更有自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搞 hiphop 的人这么喜欢打扮，他们就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 自信， 就自己告诉自己我真帅，我真好看。 嗯， 对，就是要这样去告诫自己， 才能跳好街舞。 对，然后第二就是为你的五种服务，就好像比方说我说的爵士、jazz， 就是一定要修身，好看，就不要穿那种就是很肥大的裤子衣服啊。你穿肥大的裤子衣服可以，你如果穿了一个肥大的上衣，那你就不要穿裤子了，穿个短裤啊！如果说你要穿一个肥大的裤子，麻烦上衣修身一点啊。对，是这样，因为爵士有很多女性化的动作，比方说 wave 啊这种东西，你如果穿的那样肥肥大大的话，你就看不出来了。然后还有很多踢腿的这些动作，你穿一个肥大的裤子， 穿个大裙， 那对，其实是很是长裙还行，就只要你长裙能撩起来 啊。 但是如果说你穿一个黑怕那种工装裤、牛仔裤，就很宽松、很硬的那种，你自己跳的都不舒服，人家看的也不舒服， 就感觉不是那个范儿， 不修长 啊。 对，所以就是跳爵士的话，其实就两点，一个要尽量修长，还有一个就是修身。对，这是爵士。然后黑怕的话，就是跟爵士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要穿宽松吗？ 对，宽松，对，宽松不是最主要，主要是要帅。不论男女，就是帅。对，女孩有女孩的帅，男孩有男孩的帅。也不是说你女孩非得穿男人的衣服啊，但是你要穿帅范儿。你要走在街上，让人哇。好帅啊！但是确实，帽子啊，大 T 恤啊， 今天二维 对大 T 恤啊，大裤子啊，确实都是比较 hiphop 的标配。然后再说到 breaking 的话，反而就不要穿那么宽松啊，可能 T 恤的话会相当于稍微修身一些啊，就比较对比较合对比较合体型的。又为什么？因为 来 battle 一下， 因为对，因为 B-boy 做招的时候，在做 power move 或者做 step 的时候，他如果要是不穿着瘦腿裤的话，或者是稍微修身一点的 T 恤的话，那就很影响做动作， 他容易把自己绊着， 对，容易出危险，这个是真的，容易出危险。 所以还是要为就是这个服装是为舞蹈服务的。 对，首先第一点，因为不过确实是你跳了不同的舞种的之后，你的一定穿衣审美风格就不一样。所以就是第一要先觉得自己好看，第二然后为你的舞种服务。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特别想看一个学民舞的跟学街舞的人学街舞。 你这是在搞我吗？ 我是在邀请那个小雅老师教我们佳妮。 我想看一下，就是平时接触民舞的人，然后跟 我接触什么民舞？ 接触蒙古舞，学习蒙古舞。 我没有了，就是我想看看佳妮学街舞是大概是一个我们传说中的什么样的感觉。 那这个台子就得 交给我啊！ 来吧，佳妮， 一切都可以交给我，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一个民舞范儿的街舞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小雅老师来简单的教我几个动作吧。 我看你穿这小裙子，我也会尽量对你好一点。我们就跳就爵士就行了，就也不用非得跳 hiphop， 好不好？ 好吧 。我也是为你的面子着想。 感谢。 哎，你好高啊！真讨厌，你往后站点。 首先要被嫌弃，今天是我被嫌弃。 首先被嫌弃身高。 来啊，我们来走 wave 走起来啊！佳妮，这能不能？我觉得你可以的啊，因为你超可爱。来跟我做 wave 吧，不了，大家来，哎，到胯，哎，好，哎，对，这里要做出来，对，胯一定要做出来，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想象自己是条蛇，对，来放松，来预备，五六七走，重心过去，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你看看这个，哎，我现在这样教学了啊，来站好啊，来大家都看好，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的一个出街的错误，来佳宁你做一遍，来五六七走，来一二三，看到没？看到没？看到了两个腿没？看到没？对，一个是弯，还有一个是换重心了。对，大家可能 wave 的时候做的时候，他觉得哎，我身体往前的话，那我是不是重心要往前？但是其实不是的。如果说你的重心换了的话，你的效果会是这样，就不好看。对，所以对，所以其实你的重心是一直在你的后腿的，不要往前挪，它只是身体往前去，这样这样。哎，对，哎对，回来，你看这不就有线条了吗？然后坐下来，对，这就有腰了，就不会说跟个大摆锤一样，哎，会这样。对，刚才是没有腰的啊。 这样我们跟着音乐的感觉来走一下，好吧？嗯， 把它做小的话，做直接挺胸，这里来，这里来，哎，然后回来，哎，对，做成小的，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加快。对，因为我们如果做这么大的话，速度会变慢，可能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做小的话，可能四拍就能做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只能一起做，不要再投，不要再投啊！来，先挺胸。你看，对对，正常站，先正常站，对，先正常站，对，挺胸，哎，好，往后倒，含胸，含胸的时候，你看这个胯自然就顶出来了，手放松，手放松，不要这样夹，对手放松，不要这样夹，哎，对，然后坐胯，对，前脚尖着地，哎，对，注意你的姿态，美女，来预备走，哎，一二三。四，好多了，好多了，来，手放松，不要再夹着啊，不要夹着啊，跳街舞切记不能紧张，一定要松弛有度，来，再预备走，五六七八，对，你往前去的时候脚可以踩一下，给自己一个力，对，有点往前，有点往前贴这种感觉，哎，对对对对，脚前脚可以踩直，对，前脚可以踩直，六七八，哎，这样我们的话大的小的可以连起来啊，这边一个八拍坐下来之后，然后转身这边四拍，我们试一下好吗？ 来 吧，来一背，五六七走，哎，一二三四五六七翻，二二三再来一个，五六七八，嗯，对，一定要 回去练它个十几遍，一定可以的。 好的，那请小老师回到我们的下面。 两位辛苦辛苦。感受到了佳妮的这个，感受到我的无力感吗？无力感就是五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其实每一个一开始学街舞的小伙伴们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对，每一个第一开始接触街舞的小伙伴们都会出现这种就是 不协调的， 身体的不协调的感觉， 对，身体的不协调， 慢慢的这个练习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街舞还是非常有乐趣的， 对，协调是可以练出来的， 嗯， 协调是可以练的， 就像有的朋友可能学声乐但是自己五音不全就很冷， 其实是，哎呀，我怎么又要拿我爸举例子？我怎么感觉我爸好像没有什么优点了一样？哎，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啊， 这还是爱您的。 就我爸很喜欢唱歌，但是他是真的跑调， 嗯， 然后 我也是， 但是他就是每天都唱，每天都唱，每天唱，唱这几年下来还真不跑调 啊，还是有效果， 对，有很大的进步，还他起码不跑调，就可能音准上面 稍微 对有的会走音，但是他起码不跑调了， 嗯， 他所以就是其实任何东西还也都是要练习的啦， 啊，我觉得其实唱歌最难受的不是跑调，而是跟不上节奏， 哈， 哦天哪。 哎，对，这个其实我 因为我真的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是找不到拍的同学， 嗯嗯、 因为我从小就节奏感很好， 嗯、 这个是真的，就是我没不吹不黑啊， 嗯、 就是我从小真的对我从小节奏感很好，所以我还是真的是特别不能理解，就找不到拍的人， 找不到拍子， 但是我又不会说啊，你找不着拍，你可真笨，你我也不会那样，我只是就是。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听不出来，但是我还是理解他们的心情。 嗯嗯。 但是碰到这种学生的时候，我就会一点一点教他，一点一点带他练。 嗯。 但后面的时候也能数。 看到没有？ 什么？ 贝贝。宇文，你不能老是在说我唱歌跑调，你要鼓励我， 我没有 我能唱准了。 不是， 你要鼓励，你要鼓励让他多唱，一天唱个300首。 佳妮每天在宿舍真的是，他不仅唱歌，他不是跑，也不是，也没有跑到哪儿去，他就是他会，他会改歌词，他莫名其妙的把好几首歌就串到一起去。 哎， 毫无违和感，我觉得这是我的天赋。 对，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有天赋的，证明你很会找调。 对， 因为和弦是因为可能你揉到一起的这些歌，它的和弦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曲才能串到一起。 嗯， 对， 可以的，可以。你看华晨宇都说4536251嘛，套路吗？和弦套路 啊啊。这就是音乐更深层次的一些基础知识了，其实 是、啊、对，是这样。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小雅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关于街舞的知识啊。同时呢，就是也感谢今天我看咱们直播还有一些朋友关注了我们的一直播的账号，大家为了如果以后想要继续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确实可以关注一下，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推送了。同时呢，大家如果没有下这个 app 的话，就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 对，每次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播出，大家就可以准时的进到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了。 嗯，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全天的各个时段都会有这个在一些时段都会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同时关注一下其他的节目。 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活力 Music， 大家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谢谢小雅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 这么多满满的干货。 对， 谢谢 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再好好看看回放，好好学习一下，尤其是单身的 兄弟们。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拜拜， 拜拜， 再见。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心情。